德训篇第四十八章。当时又兴起了一位激烈如火的先知厄里亚，他的言辞炙热如火炬，他使人民遭遇饥荒，因他嫉恶如仇，使人民的数目大减，因为他们不肯持守上主的诫命。他因上主的一句话关闭了苍天，同样他也三次使火下降。啊，厄里亚，因你的奇迹，你是多么荣耀，谁能自夸与你相似？你因至高者的一句话从死亡中由阴府里使死人复活，你将数位君王推倒以致丧亡，轻易地粉碎了他们的权威。你把尊贵人从床上推下，你在西乃山上听见了上主的训诫，你在何勒布山上听到了报复的断案，你用油祝圣了君王，为执行报复的事，你用油祝圣了先知，为继承你的职务，你乘着火马车被火旋风卷去，你受命随时被妥，为在上主发怒以前平息上主的义怒，为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子，为使雅各伯的各支派恢复旧观，看见你的人和安眠于爱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我们也要生活，但死后我们的名声却不是那样。在厄里亚被旋风卷去后，厄里叟充满了他的精神，他在世时没有君王能够动摇他，没有人能够屈服他，没有什么事能够难倒他。死后他的尸体还能执行先知的任务，他生时行了奇迹，死后他还行了奇事。虽然如此，百姓却没有悔改，也没有离弃他们的罪恶，直至他们被掳离开本国，分散各地，在本国只留下极少数的人民和一位出自达维家族的首领。他们中有些做了悦乐天主的事，有些却是罪上加罪。西泽克雅巩固了自己的城池，并引水入城，用铁器凿开磐石，建筑了蓄水池。他在位时，善乃黑黎布上来派遣腊贝沙克攻打他们，威胁西庸，狂妄傲慢不可一世。那时人民都心惊手颤，所受的痛苦有如临产的妇女，人民遂伸开自己的手呼求仁慈的上主。圣者主天主立刻从天上俯听了他们的祈求，上主没有追忆他们的罪过，没有把他们交给他们的仇人，反而借圣先知伊撒伊亚拯救了他们。上主袭击了亚述人的兵营，他的天使歼灭了他们，因为西泽克雅行了悦乐上主的事，他坚持了他祖先达味的道路，就是那忠于神事的伟大先知伊撒伊亚嘱咐的道路。在他的时代，太阳曾向后退，他因此延长了君王的寿命，他因伟大的精神看见了最后要来的事，安慰了西庸城里悲痛的人，预示了到末世要发生的事，预先指出了尚未形成的隐秘事。